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钟树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喂，阿土， 系， 唉，咁啊，今日礼拜咧就真系即系自从天津之后咧，真系，唉，都吓、啊、欲罢不能啦。我谂今日都唔能够唔讲啦，系咪？ 愁云惨雾， 愁云惨雾啦。但系其实我觉得精彩一样嘢咧，就系、是、今个礼拜精彩一样嘢咧，就睇啲帮闲。点样喺度为呢个国家、为中共去即系讲说话啊嘛？ 点样帮手涂脂抹粉？ 系啊，点样帮 手？好高嘅技巧 嚟。系啊，嗱，其实有我真系好笑。嗱，呢排咧新媒体真系多。嗱，有其中一个咧，周融搞嗰啲香港之宝，我唔知啲网友仲记唔记得啊？咁原来咧，佢报过我哋嚟个大佬，即系话我哋 几时几月几日啊？ 佢话我哋即系呢个本土港独独上路。 乜原来花生糖系本土同港？ 话我哋天津同胞就蒙难啦，就黄梅幸灾乐祸，就本土港独独上落。 黄梅，你我哋嗰边好多水着女优啲相嘅咩？好似冇 咁就佢话黄梅啦，或者你两个解读嘅啫，一系就系、是、 Yellow Journalism 系啦，即系芒果佬讲嗰只啦，就是、Yellow Journalism 啦。第二只就系所谓嘅，我而家咁样睇个 context 咧，就应该系讲我哋系叫做系黄丝带嘅媒体啦，咁样样啦。咁啊，多谢佢先啦，系咪？ 佢原来呢你最初你订俾我去即係准备做今晚节目嘅时候、啊、我就见到第一篇文係、啊、真係开宗明义係写住花生台嘅出品嘅啫。 係呀、啊。 咁跟住嗰炸呢我以为係其他人嘅。点、啊、原来都系我哋嘅喎。 係呀、啊。因为佢讲话黄梅因为大佬即係我以为好多啦系咪原来即係呢个即係写稿嘅呢条友呢 就主要集中睇花生台嗰啲嘢。 即係花生台嘅听众嚟咁即係多谢佢即係捧场先啦。 仲 cap 咗好多图添。 咁 cap 咗好多图啦就话嗱。讲咩话煽动我哋香港人已经进入呢个生死存亡嘅关口佢系佢引述呢一行一篇文嘅黄一行一篇文嘅。咁黄一行写一篇文就系话呢个拒绝天津骗子就筹欺骗筹款啦。咁即系我睇个篇文其实即系我都系去出啦系咪咁佢主要嗰、那个其实佢内容呢大概叫人哋唔好捐钱嘅啫。咁喂成个礼拜一路落嚟我觉得唔捐钱呢、這、一个suggestion 系好啱喎。 反复印证咗 系喎。 好彩嗰陣时候冇一时冲动。 系喎、啊。 系咪悲天悯人嘅心呢 系啊。 香港人成日都会㗎嘛有咩灾难嘅时候台湾水灾啊大陆呢一个嘅例如四川嘅地震 啊。村啊当年。 咁我哋通常都有少少善心嘅咁你。搵得100蚊，攞一蚊出嚟都唔系咁大镬嘅事嘅。 你谂下， 但问题就是、 富乐满东华都七位数字噶嘛，大佬。 但系问题就系话咧，其实即系嗱，有啲人我见到即系已经系有啲住喺附近嘅天津，唔系住喺附近嘅，好似河北嘅人或者北京嘅人咧，即系已经系唔信个政府噶啦，要自己走落去，即系搵一，好似你咁啊，吓自己搵啲帐篷啊，即系上去，即系去个灾区啊， 或者似你老婆咁样托西瓜咧， 咁啊，即系佢自己已经系自己捐啲物资噶啦。 你唔好话乜嘢啦，好简单嘅道理啫嘛。佢呢篇文就系14号，今日20号，过去嗰5、6日以嚟。是不是反复印证了香港人今次冇一时冲动是啱呢 是。 是啊。 喂咩原因啊爆炸。招标啊嘛。 嗯。 跟住你揽权啊嘛。 嗯。 你同埋你俾嗰班友仔系同呢一个嘅权钱勾结啊嘛。 嗯、 喂副市长落台啦。本来呢一个你以为系意外原来系人祸嚟嘅。 是啦、啊、而人祸一样 咁你仲捐 涉事嘅瑞海集团。其实佢即係叫做係瞒得过晒所有嘅一家监管机构啊嗰啲執监局啊嗰啲安全嘅一啲监管机构全部系违规经营㗎嘛你连危险品嗰个牌照都冇㗎嘛喂即係你成个天津港已经 就算你有危险品嘅牌照、啊、都唔可以好似而家你咁超标㗎嘛你而家系多咗20几倍。 唔係，其實佢係 跟住嗰啲入面嗰啲有毒嘅氣體啊，或者係有毒嘅物質咧，完全根本係冇經一個正常嘅 冇分類， 而且冇 due process， 露天摆、露天存放，而且人哋系俾你摆十几吨嘅啫，你摆七八吨，点嚟噶？ 咁系边个负责任咧？ 有冇人 check 噶？嗱，即系 咁 讲。 咁点解副市长会落台咧？ 即系咁讲，嗱， 咁咪证明。即系话人为嘅错误，咁我仲捐俾你。 而家共产党咧，而家共产党咧就即系好中意涂脂抹粉啦，就话嗰啲即系消防员就系英雄啦。其实坦白讲啊，其实消防员咧喺呢单嘢咧，起码即时去扑救呢、這个大火嘅消防员啦，事实上唔系英雄， 系唔应该去做英雄。 唔系应唔应该，系唔系英雄啊？喂，事实上就系第一个扑救嗰班火嗰啲，喂，其实系火上加油嘛。系先導致咗呢個57個戰斧導彈嘅即係嘅幫兇嚟㗎嘛？喂，老實講，喂，如果你做得當地嘅消防員，你係咪可以唔知道嗰度存放嘅嘢係啲咩物料先？ 不過佢可以唔知喎，因為佢係機構嘅消防員，其實咧經過咗咧三個月咧。到半年嘅訓練嘅啫， 佢外判嘅消防員， 嗰啲完全係唔專業嘅， 偏外嘅消防員， 真係難聽啲講，係冇足夠嘅訓練去應付呢一啲咁樣嘅火災嘅，因為呢個你又唔可以話。即系佢系完全无知，佢系惨嘅。佢廿岁都系受害者之一， 廿岁出头嘅啫嘛。你谂下，廿岁嗰阵时，我哋读紧 U 啦，系咪先？ 但系其实讲真，你成个集体嚟讲就系蠢啊嘛。即系而最大罪嗰样嘢就系蠢啊嘛。而蠢嘅原因就系在于贪啊嘛。你系容许呢一个吓、李瑞环嘅侄就经营呢个叫做瑞海集团，喂，然之后令到佢喺呢个已经系独立王国嘅天津港入边，就经营佢自己国中之国啊嘛，完全系冇人制衡到佢嘅。 喂，其实从呢件事件咪反映到，即系中国而家面对一个咩嘅问题咯？就是、我有权嘅，我就有凭大关系，亦系我哋自己啲亲戚，或者你系利用即系当年嘅革命先烈。啊！經過呢啲咁樣嘅情況，多年嘅奮鬥啦，所以咧，而家你一改革開放之後，全部國家嘅財產變成呢班人嘅私有財產。國家財產嗰陣時候咧，就食呢個大鍋飯嗰時候都冇所謂喎、啊。咁我都會跟規章啊。而家係可以唔需要跟規章噶嘛？你而家係超標幾多倍咯？唔係廿幾三十倍，都咪七十倍啊？點解可以咁做啊？因为钱作怪咯， 你讲嘅山埃含量而家喺空气嗰度超过70倍， 即系我有钱，我有权嘅时候就方便我搵钱，方便我搵钱嘅方法咧就完全可以对呢啲人命嘅安全啊等等嘅嘢咧，完全系置之脑后嘅。喂，我仲捐钱俾你，咁我咪梗系捐钱俾啲贪官去 系啊，你系制度性问题啊嘛，而制度 呢个结构问题嚟咯。 你結構問題就源於你自己管治嘅 mindset 嘅問題嘛，所以我覺得啊，邊個嗱，我覺得有篇文咧，即係 喂，你而家直情係涉國啊！你嗰班友仔係 係啊， 喂，國家嘅資源難聽啲講，我哋冇份啦，唔關我哋事咯。你學嗰啲即係本土派話周環掂，呢個周融都話我本土派咯，港獨咯， 係話港獨嗰啲咁， 我都未去到嗰個階段啊，我都唔信嗰套嘢。anyway， 唉，你扣就扣，喂，你自己嗰班。高官即完全系攞紧国家嘅资源啊，嚟做自己私帮生意啊，大哥。 嗯， 我真系以为你搞革命当年好威啊，大哥。 嗯， 你搞完革命之后咧，你生生世世世世代代都系你嘅啲钱，大哥。系嘛？跟住你叫啲人搬过去嗰度，虽然我嗰啲楼平平地，因为嗰度都算系即系新市镇嚟噶嘛。 系，唔系啊？哇，好贵嘅大佬， 成百万， 成万蚊一平方噶，好贵噶，其实系，因为你嗰度系新发展区，你嗰度系 成万一平方就算啦，相对香港喺我哋嘅角度算平啦。香港 噶， 一万一平方尺， 佢呢个购买力嚟讲，呢个真系天价嚟噶嘛？讲 系啊，同埋你嗰个叫做系渤海发展区啊嘛，嗰系环渤海啊嘛，嗰个系贵嘅，其实 你仲讲捐钱？你谂下内地嘅富豪啊，马云都系咁俾人喐啦， 哦系啊， 洗佢个 Twitter 版啦， 系黐线。 问马云点解唔捐啦、啊？跟住有个富豪仲好笑，喂，捐钱呢家嘢，如果我夹硬焗我捐嘅话咧，你咪即系等于强奸？ 啊，唔系啊，你唔好讲笑，你唔好以为讲笑。 强奸有乜分别啊？ 真系噶，而家真系有咁样嘅事啊！而家真系咧，即系叫嗰啲咩北京啊、天津啊、嗰啲中小学嗰啲教职员啊、校长嗰啲咧，系焗鸠佢哋捐钱啊！真系有啊！而家即系你唔好以为好笑啊！真系有，因为其实佢而家真系冇人捐俾佢啊嘛，咁所以只能够咁样做啦。而事实上咧，即系嗱，佢事发咗之后两三日啦，就有个解放军嘅人咧就出嚟即系开记者会，我唔记得名啦。咁嗰阵时仲要笑啊，大佬好开心见到记者，大佬即系已经俾人屌扑街，点解咁开心啊？吓，而家系国难日嚟，大佬系。 咁嗱，香港嗰啲人点讲咧？我见今日见到呢、這个吓阿、啊、曹云威啦，就喺度话咧，即系七八吨山街好闲啫。咁然之后就话啦， 咁佢去问下咯， 系咯，去问下啦，应该喂，即系然之后就因为其实 佢救灾咯， 有啲记者就去到天津，即系已经有落雨啦，系咪？落雨落到落嚟，即系地下嗰啲咧，你都好似花碱水嚟噶嘛。起晒白泡㗎喇，咁而接触到皮肤呢，啲人就话有刺痛喎、啊。咁、然之后呢个曹云歪就喺度话啦，唉，刺痛係心理作用啫，幻觉嚟㗎啫。 咁你去洗冲下凉囉， 就真係唔见佢去喎、啊、大佬。喂，但反而你睇下边个另一个咩中国首善呢个陈光标，喂就真係 呢条友笑死呀呢条友啫。 喂佢又真係即係喂佢真係玩命喎、啊、自己。喂我真係佩服佢喎、啊、相对于曹云歪嚟讲。系咪？你都系话自己爱国啊？喂，但系佢自己真系叫去个兵做帮手啊，做义工啊，即系去呢、這个清理场地啊，又剩啊。喂，但系人哋真系中咗招啊嘛！人哋喂，人哋就系话已经吸咗毒，已经中咗毒，就话俾你听，已经系好唔安全啊嘛，大佬啊！而事实上唔净止山埃咁简单啊，而家仲要系发展到话有啲神经毒气啊嘛。 嗯、 喂，你谂下神经毒气、哦，即系其实系嗰、个叫做系据说就系话而家即系嗰啲毒气咧吸入咗之后咧，嗰、那个影响系终身嘅、哦。 嗱，当然嘛、啊，我哋自己即系作为有少少良心嘅人，唔好话自己系即系圣人啦，唔好话自己系天使啦。你见到咁样嘅灾难， 嗯， 即系一定会觉得系即系好凄惨嘅。 系， 嗯， 但系你好快已经咧喺中国发生呢啲嘅灾难咧。已经系攞到一个结论， 嗯， 呢、这个结论系乜嘢？一定系人祸嚟嘅， 嗯， 因为系你嗰班贪官，同埋嗰班贪官嘅子弟兵，即系子弟啊嗰啲真系，系全部系利用紧，即系自己嘅权力系嚟搲水噶嘛， 即系群大共产主义啦，佢嗰只就 系，系啊，群大资本主义嘅另一个版本，就叫群大括弧共产主义，因为已经唔系共产， 系。嗯咁你谂下， 咁你叫我点样？即系有恻隐之心，有同情之心。 嗯，唔系咁，所以 即系我又唔会觉得，即系大家即系幸灾乐祸，抵捻死呢种态度系啱。 即系 呢个系即系有人性嘅人都唔应该系咁啦。 捐条毛个 conclusion 啦，你即系你嘅意思就 系 话， 即系我唔系呢个责，唔系对唔住，应该咁讲，个责任唔喺我度。 系啊， 我都好想帮你嗰啲人啊，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个政府要自己即系。反省一下先啦，咁耐以嚟， 唔系你次次发生啲大灾难咧，都离不开系共产党嘅人祸啊嘛。 喂，你四川汶川嘅地震系豆腐渣工程啊，大哥。 嗯。 喂，我哋嗰阵时好积极走去街头咧，真系筹款噶。 嗰阵时真系真心交啊！ 我真系真心噶。 即系你攞， 原来发觉第一，喂攞啲钱，跟住咧原来中间咧就已经袋咗几多钱落袋。 佢嗰阵时话就要重建个汶川，好似成二三百亿啊嘛话。 喂，第二原来发觉大部分死嘅，因为系你豆腐渣工程， 而嗰啲政府嘅建筑物咧，就系唔点冧噶嘛，基本上都仲系完好噶嘛，好多都。 咁你谂下，越穷乡僻壤嘅地方，嗰啲政府大楼啊越靓嘅，喂嗰啲咩贵州白宫你都见唔少啊，其实。 系咁啊，系啊。 咁我点样捐咧？你谂下，而家你哋喐马云，马云都睬你都傻啦。 系啊。 嗯。 个罪唔喺马云度啊嘛，大佬啊。 马云起嘅咩？ 系咯， 个危险仓库， 咪可能中国建筑噶， 即系我都同佢唔系好妥，即系我都唔系好中意呢条友。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唔系我去负责，咁啊我嘅企业社会责任系要有，即系包括对环保啊，包括对我嘅劳工啊，包括希望我哋嘅员工即系可以做多啲义务嘅工作，为呢个社会啊，或者我哋企业嘅产品啊、食物嘅安全等等，喂呢个企业社会责任嚟嘅，唔代表。因为你嘅人祸发生出嚟嘅意外，我同你顶噶嘛，咁、你政府走去边度啊？啊，李克强走落去做乜春啊？ 唔系咁喺佢 点样假想出嚟，大佬？ 唔系喺佢嘅角度嚟讲，香港咧就大陆嘅提款机嚟噶嘛，咁你每次有天灾人祸嗰阵时候，你系咪应该道义上俾佢揿钱啊嘛？ 其实香港人已经醒咗噶啦，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已经唔再理你哋。 系啊， 你咁嘅搞法。喂，而家就算啦，你爆洪水又好，即系例如假设啦，黄河、长江泛滥咁样，其实可能系你咧去水系有问题嘅咋，因为你政府咧嗰啲有做嘢啡啡流 啊。咪而家嗰间 系即系你啲贪官啊，啊令到咧嗰啲即系俾嗰啲企业咧，令到嗰啲去水系统有问题。喂，呢啲九成系咁啦，而家大家都判断。 系， 即系我而家假设个状况啫，所有喺中国发生嘅天灾。 离唔开人祸啦。 嗯， 从我哋嘅经验，仲捐咩？我哋仲有咩责任咁做啊，大哥？我哋唯一嘅责任就系你落咗档之后就咩都一天都光晒咯，全部 rectify 翻 佢咯。呢件事咧揭发到嗰个系统性问题，最得人惊嘅就系、是。嗱、呢、這个即係天津嘅港口系一个保税区嚟㗎啦。咁、所以保税区其实系你进出口都有一个免税优惠啦，或者一个税务优惠啦。咁但而国内嘅一啲即係厂啊或者国企啊，佢哋就系就住呢个咁样嘅税务优惠呢，咁佢哋经营咗好多嗰啲危险化工品啊。咁之前喂前年呢个天津已经有啲居民就系话唔俾起呢啲化工厂啦。咁但系呢即系呢一單嘢就顯示咗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呢啲港口咧，其實點解可以囤積咗咁多七八噸嘅一啲山埃喺度？其實佢哋分分鐘就係利用咗呢啲咁樣嘅港口嚟做自己嘅工業加工，咁變咗一個係次化工廠嚟，根本就係、 是。喂，同埋當年啊，即係有人反對話我哋賣樓俾我哋嘅時候。側邊係危險品倉庫，你話冇問題，咁我就搬入去。學你話齋，一平方米就成萬蚊尺人民幣。 人民成萬蚊一米， 一米啊嘛， 一平方米。 咁我依家我哋攞尺嚟做即係標準，即係話少我哋十倍咁上下啦咁樣。喂，嗰啲都係人嚟嘅，大哥。 嗰啲有錢人嚟添啊，仲要係，嗰啲唔係窮人啊。 喂，你起碼都成千幾二千尺啦，即係內地嗰啲屋係咩大個？ 嗱，話俾你， 我當你一千啦、 啊。其实 成成百万啦、啊、层楼，大哥。 今次嘅教训咧，就系呢啲共产党之恶咧，其实最后尾要埋单嘅，唔净止系穷人，有钱人都要埋单。 唔系你又谂翻转头， 要 吓、有钱人埋单系一件理所当然嘅事。你谂下， 穷人即系而喺码头工作嗰啲人咧，最惨嗰样嘢就系即时被气化啊嘛。 哦，系啊， 即系六百个人命嗰度系，起码估计 尸都揾唔到。 嗯。 喂，你话嗰个几得人惊啊？ 你话美国嘅外交政策导致到九一一，令到啲人即系重新反省，即系所以要撤出伊拉克、撤出阿富汗咁样，即系起码跟住嚟嘅奥巴马嘅政府啦，又攞贝尔和平奖。呢、這个政府都喺一个民主嘅制度里边，即系大家喺理性或者唔理性都好嘅激辩里边，我哋都会修正我外交政策。哇，我哋唔可以咁样对人噶。即系如果咁样对咧，那个班友仔咧就开始发癫发狂咧，就开始搞恐怖主义等等嘅嘢。 佢 care 民意啊嘛，讲到尾。 喂，中国政府做啲咩啫？李克强去到，咁咪揾嗰个副市长世奇咯。而家个市长安在啊，但系你都唔使谂啦。 系，唔系，但系我觉得好。 个王兴国都要世奇啦。 系，系。 喂，對習近平嚟講，啲人話：，呢次即係拳鬥啊，即係咁佢係胡錦濤派系啊，定係咩乜派系都好。 唔係大肚嗱， 只要你係習近平嘅， 呢單嘢咧， 借呢單嘢嚟一定喐手。 呢單嘢咧搞到 鞏固自己嘅權力。 呢單嘢搞到頭七先拉人咧，就真係太遲啦。 已經係拖咗好耐，因為點解開頭係唔知咁大鑊啊嘛？ 係 佢冚住曬啊嘛。 嗱，第一佢要 欺上瞞下啊嘛。 佢呢個北大河開會啦，係咪？同時間喂咁大件事，你要揾人咩鑊㗎？你要做一啲叫做係 risk control 或者呢叫做係危機管理，而邊個危機管理係共產黨危機？危机管理啫，你唔好以为系灾区危机管理。 喂，佢都大镬噶、习近平今次咧一定唔可以手软嘅。 嗯， 即使系我人都好，我更加要显示我系大公无私啦。唔系我人， 你做 我更加要打击。 唔 系 大反， 所以我唯一嘅忧虑就系点咧？借呢啲咁嘅天灾人祸咧，系帮共产党再一次巩固权力嘅啫。 嗯， 当然嗱，我哋外边啲人一睇见字，屌你又嚟，或者内地好多人都好醒嘅。系嘛？即系真系捐条毛咩？你叫内地啲人自己捐先啦，叫啲大企业老板捐先啦，同共产党千丝万缕嘅关系，全球共产党发达，系嘛？我哋又唔系靠佢发达，我做乜帮你啊？但系对习近平嚟讲，佢更加唔会手软啦。你谂下，而家嗰个统战部长张春兰就系、是、之前嘅市长嚟嘛？佢咪好 孙春兰？ 嗯， 孙春兰佢咪算好彩咯？ 嗯， 系嘛？啱啱走去顶咗令计划嗰个位。咁咪揾呢条王兴国，佢而家系代市委书记嘅啫嘛，佢一定制旗噶，随时揾埋呢个孙春兰即系落镬嘅。 唔系佢做呢啲咁样嘅叫做系 铺面工程咯，门面功夫咯，就话我一视同仁咯，我完全唔系因为派系斗争嘅问题咯。其实就背后都系派系斗争， 咪即系利用佢呢两个大嘅落镬，然后咧就再将江系嘅张呢个张高丽下面遗留落嚟嗰班人连根拔起啊嘛， 全部清晒你， 即系死死两个人。 但系今次我觉得佢会认真，即系赔偿嗰啲。 嗯， 喂，大佬，我百几万层楼，我买完之后，你应该点咧？你拆咗之后同我起翻佢？ 喂，唔系，但系调翻转头， 你好似九一一咁，成层楼。唔系，即系而家个码头啊，唔系变成郊，变成公园啦、 啊。唔系、啊，你呢啲谂法都叫正路啊。其实 我而家系从正路人、啊。 但系问题，我哋唔应该用正路嘅方法，即系谂，因为呢个国家本身唔正路。唔正路方法系咩咧？就系话喺习 嚟， 唔系喺习近平嘅角度嚟讲，喂，而家中国经济唔好，咁你班有钱佬喂，反正啲钱点样嚟啊？唔系阴质嚟冤枉去噶嘛？喂，咁你既然你哋即系舐咗嘢啦，喂，唔该你报效，系自动俾钱系起翻栋新嘅楼，自搵第二个人住啊。 嗯， 边个咁品品？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天津咧 有人濑嘢噶啦， 咁样搞法咧，佢成日港口或者周边嘅地区咧，都好难住得人啊！喂，你谂下，佢咁 Q 多，即系喂山埃有七八吨吓、啊，你仲有计埋其他神经毒气嘅，即系更加不计其数，你都唔知点样去评估嗰个风险。你如果你要重建嘅，都系有土地问题，因为而家啲地咧翻中系唔用得嘅。 系、嗯、啊， 咁所以你话点样搞咧？哇，真系好大镬吓！咁、啊、所以就要清算咧，即系喂，共产党要清算啦， 自己清算自己先。 唉， 喂，如果喺第一个地方个市长第二日都已经落咗台啦，过咗工啦，大佬， 系、 帮手做善后工 作。唔系，即系好好笑一样咧，帮闲，我讲翻啲帮闲。喂，你唔去清算呢个共产党，然之后你怨嗰啲一般嘅人、一般嘅市民唔捐钱，咩道理啊？ 喂。好简单啫，嗰、那个咩啊？支部啊，香港 支部啊，你老友啦 ，Time will tell 啦，Time can tell 啦， 唉，你老友周 润发啦，大佬， 唔系嗱， 经过咗五六日 啊， 发生咩事啊？ 啊 我哋唔系即系呢个幸灾乐祸啊， 唔系啊，支部谴责埋第二个 point 嘅，第二个 point 就系话点解唔炸埋特首梁振英啊？佢话你自六八九于何地啊？ 唔系即系 我哋有写呢咁嘅嘢咩？我 唔系啊，佢个 cap 图啊， 唔系佢系咁样嘅，嗱佢即系 cap 埋阿黄含天文啦，然之后再 cap 埋炮打司令部嗰啲讨论区嗰啲网友讲嘅嘢，咁啊炮打司令区网友讲嗰啲嘢咧。即系网用网友嘅说话嚟屈我哋或者入我哋咧， 哇！咪咁似阿健吴啊，咁似阿大班嗰啲友攞啲 group 里边咧啲 discussion 嚟， 系啦， 我都衰过佢哋，冇你唔好咁样贬低佢。阿大班佢两个先， 我哋个台嘅立场，第一我哋个台其实冇乜 official 立场嘅。啊、除咗啲新聞啊嗰啲之外， 同、 埋各個主持有唔同嘅意見，有乜問題咧？我 唔係更何況講網友啊，大佬，即係你網友講， 我都唔知你講邊一個係代表呢個港獨。 咁佢有 capital 嘅，咁但係喂老實講啦，炮打司令部即係嘅網友，喂乜都有啦，係咪？阿陳雅明都喺度啦，我見到。咁所以你話喂唔通我哋又贊成陳雅明講嗰啲嘢咩？啱啱先？咁好啦，呢節差唔多啦，嚇、啊，轉頭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